宇宙历799年，帝国历490年2月7日12:40，移动中的同盟军第一次收到关于帝国军位置的情报。 帝国军正在入侵兰提马利奥星域， 五支舰队总数超过10万艘，呈纵向排列，正以掠过第二行星轨道的方式通过同一星域。 从帝国军摆出的阵型来看，应该就是所谓的两头蛇。照这样看起来，如果我们打算进行中央突破，就会中敌人的圈套。属下认为这么做太危险了。 也许吧。不，你说的一点都没错，不过我们已经没有其他的办法了，现在只有将计就计，先突破中央，然后再予以各个击破。 元帅，你的话很有道理，不过罗格兰公爵他可不是浪得虚名的天才啊，他经常都能先发制人，先把我们逼到不得不战的地位，然后再发动攻击。 所以杨威利才会给他那么高的评价。我想你知道吧，苏尔斯克少校，杨威利他曾经告诉过我，如果自己守在帝国的话，一定很愿意在罗格兰公爵的麾下为他效命。 这种说法不是太过危险了吗？ 你觉得太危险，连我也有同感，不过我已经老了，没用了，再加上又没什么本事，我想对方应该也不会要我。 距离敌军舰队还有5.2光秒。 敌军蛇身部位的布局比想象中厚多了，突破中央并不是不可能，不过要花很多时间，到时候恐怕会被敌军的左右翼给包围住。 关于这一点我倒有个想法，不如先发制人，一方面诱敌作战，一方面躲避敌人的攻击，攻击敌军左右两翼比较容易攻破的一边，可能比较容易得手。 我军已经展开炮击了。 什么？ 元帅根本就没有下命令吗？ 元帅， 临时组成的部队缺点全部暴露出来了，没办法了，就按照原定计划进行中央突破。全舰发动攻击。已经过了30分钟。 那就开始动吧，全舰同时前进。 指挥官，是不是要继续前进呢？ 这是一种示威的行动，看看敌人的反应再说。 是。 敌军舰队朝我们逼近。 元帅， 大家别慌，敌军故意吓唬我们，千万别跟他们起舞。 敌军舰队逼近，旗舰已经确认是人狼战舰米达的舰队。 是疾风之狼的舰队，准将，打开所有炮门，发射光束弹和飞弹，要是不设法阻止敌人前进，马上就要被他们消灭。攻击敌人，攻击！ 进攻，进攻！ 敌军集中火力展开攻击，我军眼看就要被截断了。 什么？帝国舰队居然被截断了？ 意料之外的事，难道说超出常理的狂乱居然能够创造出比战术跟战略更惊人的绩效吗？ 先头部队还在继续前进。 全舰暂时后退，一边后退一边躲开敌人的攻击，分散敌军的威力。突围而出的只有部分敌军，他们的行动很快就会受阻。 太令人吃惊了，米达指挥官居然也会被他们逼退，他是实战经验丰富的勇者，从兵力的数量来看应该超过敌人才对。 同盟军这种作风不是勇猛，根本就是疯狂。米达是个斗牛士，表面上看来他好像屈服于蛮牛之下，事实上他是故意保存实力，等待胜利的机会。不过说不定他真的是被敌人的攻势给吓坏了，要真是这样，那现在我也应该有所行动。 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打法，简直是乱来，难道他们连章法跟规则都不懂吗？这未免太离谱了。 照这样下去，有没有可能突破敌人的阵营呢？ 不，现在的情况就像猛虎遇到一群没有经验的猎犬狂吠，弄得他不晓得如何是好。不过只要敌人回过神来，我军马上就会被歼灭的。 一点都没错， 再不停止这种毫无秩序的攻击，我担心我们的兵力马上就会被分散掉，那就糟了。打开所有的通信系统，让所有的舰队接受管制，马上停止前进，立刻退后，重新编队。你们应该杀够了吧？ 舰队重新编队，开始后退。 向趁胜开溜吗？ 全军掉头， 展开攻击。 前方敌军舰队已经掉头，开始攻击我们。 敌军其他舰队正分从左右两翼攻击我们。 元帅， 两头蛇终于出动了，巨蛇已经扬起两侧的蛇头。 部队尽快集合起来，往第一行星轨道撤退。 呀！ 集中火力攻击敌人右翼，大约1000艘战舰，切断敌人右背，让同盟舰队断成前后两截。 我们舰队出动的命令还没有下来吗？ 还没有。 照这么下去，我们舰队恐怕没有机会出动了。 哼，我们舰队要到最后关头才会出动，主力部队总是被安排在最后面嘛。不过，再这么等下去，我也受不了了。 右翼杜多内指挥官的舰队遭到重创，已经从840艘减为130艘，团队作战的功能已经丧失。 短短3个钟头之内，损失率居然超过了80%。 敌军好像打算从侧面截断我们，所以我们得加强防守才行。 下令魔队指挥官防备右翼。 是， 绝对不能让敌军攻过来， 集中炮火挫挫敌军锐气，别给敌军攻击的机会。 这些敌军还真是难缠， 我看大概没有办法截断敌军了。 好不容易让敌人受了伤，又要眼看着他伤口愈合，没办法了，密集阵型分向两侧散开，贴近敌军的侧面，削弱敌军的防御力。快！ 是。 华伦舰队好像不想截断敌军了。 是。 那好吧，敌军右侧部队交给华伦舰队，我们呢从敌军的外侧绕到他的背后。怎么回事？ 敌军跟我军的炮火散发出来的热力，还有被歼灭的舰队残骸，受到恒星蓝提马利欧重力场的吸引，形成了一股能源流。 难道是宇宙能源流吗？ 这股能源流以3到9点钟方向横亘在我军跟敌军之间，形成一个抛物线，逐渐被吸往蓝提马利欧恒星。 全舰立刻以最大速度一举突破能源流。没想到威力这么大。 指挥官，要突破能源流并不是不可能的事，不过照这么下去，我们将会太接近蓝提马利欧恒星。目前因为磁场混乱，已经让机器受到影响了，万一舰艇没有办法控制，我担心我们会被太阳系给吸走的。 敌军总数只有我们的1/5，我军既然胜利在望，自然不必再去冒这种危险，放弃绕到敌军背后攻击的做法。退到能源流下方，利用长距离炮展开炮击就可以了，动作要快。去吧。 现在看起来敌军好像已经放弃绕到我们背后了。 兵力相差这么悬殊，要是再得不到地利的话，那么对抗也不管用。看样子当初我想截断敌军在予以各个击破的策略可以说是失败了。 现在唯一的方法只有继续撑下去，等候洋舰队的到来了。 你说的没错，既然赢不了敌人，那就试着别让自己输，这也是个办法。 马上就要上场了，干脆移到舞台旁边上等吧，把舰队开到元帅禁卫舰队的旁边去。 是不是轮到黑色枪击兵舰队出场了呢？指挥官， 你在胡说什么？我只是想移到罗格兰公爵旁边去，这样子比较容易收到他的指示。更何况如果这股能源流是由右到左而来，只要我们的舰队逆流而上，从右翼切入就绝错不了。 没办法轻松打赢这场仗了，梅尔卡兹也一样，这些老人太顽固了。 属下倒是认为我军一定会获胜，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罢了。 这场仗已经开打十个钟头了，将官们也熬得相当的辛苦。来啊。 是。 现在战事已经陷入焦灼，继续耗下去只会增加我军无谓的牺牲，下令全军暂时后退，重新编队，先让将官们休息，还要好好的让他们吃顿饭。 是。 徐大马林，这是你第一次上战场，会不会太累啊？你先回房去，暂时休息一下子再说吧。 你是说彻底做好防御工作，被毁的舰艇残骸也用来做防卫盾是吗？ 您认为这个方法可行吗？ 就这么办，所有拥有某舰机能的军舰全都出动舰载机，司令部直属的空母，所有战舰全都投入第一线作战。快去。 是。 敌舰队出动舰载机群了。 事到如今还不死心呢？ 难道他们是想发动总体战？我们要不要也出动王尔古雷呢？ 不行，到时候乱成一团，炮击战恐怕派不上用场，说不定这就是敌人的目的。既然这样，还是用舰炮射击应战好了，让多罗森跟辛泽的部队继续前进。 敌军已经屈服在舰炮的破坏力之下，我军应该继续追赶，拉近跟敌军的距离。 只要我军继续前进，包围网将会越收越小，到时候一定会大获全胜。 别让敌人跑了，快追！ 敌军已经进入射程之内。 好，怎么回事？ 这里是敌舰队的交叉射击点，敌舰队展开炮击了。 中计了，立刻掉头，暂时后退，快啊！ 机关部中弹，功能迅速降低，无法航行，请求援助，请求援助。 不必给敌舰致命打击，只要破坏他们的动力部，让他们在海上漂流。部分敌舰被我们瘫痪，敌军就没有办法展开攻击了。我看敌军应该不至于用人命来挡火炮，那么我们也就可以多争取一些时间。 真聪明，居然想得出这个狠招。通知辛泽还有多罗森暂时撤退，马上救出无法航行的战舰，护送他们到后方去。 整体而言，我军的优势地位仍然不变，不过敌军到现在也还保有一致的指挥系统跟行动秩序。 敌军的宇宙舰队总司令是个老练的军事家，要是他坚持这种不让自己输的策略，我看就连米达指挥官恐怕也拿他没办法。属下认为，按照目前的情况看来，要全面击退敌人，必须要给予重重一击才行啊。 那只好用那个办法了，马上联络比登费，告诉他轮到他出场了，要他用黑色枪骑兵舰队的枪尖挑下敌军总司令的军帽送到我这儿来。快去。 报告指挥官，黑色枪骑兵已经出动了。 这场战役终于接近尾声了， 那么我们的舰队该怎么办呢？ 转为全面攻击，猎物最肥美的部分我是绝对不能让黑色枪骑兵舰队独享。 没错，属下也这么认为。 指挥官有令，全舰队转为全面攻击，千万别输给黑色枪骑兵舰队。 太好了，黑色枪骑兵舰队终于出动了。 指挥官，想绕过能源流吗？ 我们舰队的字典里从来没有后退或是绕道这样的字眼，继续前进。 属下遵命，全舰继续前进。 计算一下帝国军的进攻速度和能源流的速度，他们一定会被流走的，只要稍微推算一下就可以知道他们什么时间会到达了。 出来了， 全舰队瞄准敌人渡河点，等敌人准备渡河时给予致命一击。 发射。 别退缩，反击他们。 受损严重，战舰无法航行， 人员物资损失惨重，无法继续维持战线，请求撤离战场， 请求支援，请求支援。 就算援兵开到，司令部也早就没剩下半艘战舰还有空母了。 本来打算孤注一掷，没想到最后还是输了， 看来是无法挽回了。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这就是所谓的一将功成万骨枯吧。给我一点时间。 你不能自杀，总司令。梅尔卡兹战败之后，不一样也活下来了吗？你不能想不开。 既然宇宙舰队没有了，我这个总司令也没有脸子继续活下去。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只要宇宙舰队还没消失，我们还有洋舰队呢。只要还有一艘战舰在，总司令，你就有责任继续活下去。你要继续领导我们大家，您别忘了。 多少官兵死在我的指挥之下，我又造成了多少寡妇，多少的孤儿，除了以死谢罪之外，你说我还有别的选择吗？ 自杀这种举动只能对自己负责。我要提醒元帅，你必须对敌人，没错，对打了胜仗的敌人负责。也许我这么说非常不人道，如果你不想听的话，可以尽管把枪口对着我吧。等战争结束之后，帝国一定会要求审判战犯的。万一到时候军方最高干部已经阵亡或者自杀，不在这个人世的话，那么我们这些下属一定会变成戴罪羔羊，站在法庭上受审。难道您要看到这种结果吗？你也应该为我们想想啊。 好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你的意思是说，我这把老骨头应该留着堵住敌人的枪口，是不是？ 元帅跟我，还有德森总部长，至少我们三个军方的人一定会成为将来军事法庭的被告。所以为了同盟的将来，杨威利他们尽一切可能都要想办法活下去才行。 舰长，在我们的后方有舰队接近我们。 哦，哪一边的舰队？问问他们。 是，这里是妙拉舰队所属的巡航舰欧巴豪森，请接近中的舰队说明来历。 什么是敌人？ 同盟那边的援军吗？ 敌舰队来袭，敌军特别行动队从后方来袭。 停止攻击，重新排列阵型，迎战背后的敌人。 同盟军的兵力比想象中还要多吗？难道从正面发动攻击的敌人采用的是声东击西之计，想要断我的后路？ 我们已经深入敌境2800光年，士兵们的不安和思乡的情绪暂时被隐藏在胜利的欢呼之中。一旦这一把火被点燃了，将会造成松动的。难道你愿意让这股情绪把我们的胜利给毁了吗？ 王费沙的路被切断了， 没有办法回国内去了。 我们会被孤立在敌境之内的， 敌军阵脚已乱。 元帅，这是大好机会，我们马上集中炮火，趁机离开战场吧。 好吧，利用反击敌人的机会后退， 全舰出动所有的光束炮还有飞弹攻击敌人。 我还以为已经是最后一仗了呢，结果一次出动七支舰队反而让自己下不了台了。 你有什么好怕的？到了这个时候，就算同盟派出了增援部队，我们一样要予以各个击破。大家不要犹豫，继续维持秩序后退。 万一北沙方面的通路被封锁，我们马上直捣海尼塞，让同盟加速灭亡，然后经由伊谢伦走廊凯旋返回帝国，这不就成了吗？有什么好担心的？ 属下真是无言以对，胜利的时候居然还陷入这种窘境，也许是太习惯胜利，反而丧失了面对逆境的能力。 别太苛责自己，我也没想到敌人居然有这么一记回马枪，或许只是声东击西之计，不过还是小心为上，要不然的话可是要吃亏的。 遵命。元帅，这一次会不会又是杨威利的诡计呢？ 能把这种小动作运用得这么好，除了那个骗子没有别人了。 我们同盟军已经成功地离开战场，前往巴拉特星系了，帝国军也暂时撤了军，目前正在重整战线呢。 嗯， 总算有效地防止我军遭到被歼灭的命运。 只可惜迟了半天，人家说束手无策，大概就是这么一回事吧。明知道罗格兰公爵一定会经过费沙走廊，结果还是迟了一步。这一次总算争取到一点时间，要是事先让比克谷总司令知道这件事，也许他们可以有别的策略，那么伤亡也就会减少一些。哎，好险好险啊。我一直认为自己有起死回生的本事，看来我太高估我自己了。至少这一次应该避免让事情变得那么糟糕，这一点应该早想到的。 指挥官，再不尽快赶到海尼塞去，属下担心耶舍伦方面的敌军会先赶到首都啊。 你说的没错，全舰队立刻赶往海尼塞。哎，真是的，这支舰队可累坏了。 通信已经恢复，马上就会收到画面了。 元帅，你没事吧？ 我倒是苟延残喘活了下来，只是说来惭愧，连累了一些部下。 元帅怎么这么说呢？你不活下来带领我们展开复仇战的话，叫我们该怎么办才好？ 有一艘敌军驱逐舰正在靠近我们。 什么？这个时候怎么会有敌军驱逐舰出现？立刻命令他停船。 是。接近中的帝国军舰请注意，请立刻停船，否则将展开攻击，请立刻停船。 请不要发动攻击。 哦， 我是自由行星同盟驻费沙武官尤里安米兹少尉，这艘驱逐舰是向帝国军抢来的，船上乘客全部都是反对帝国的人士，我们请求跟你们一起前往海尼塞。 真是没想到会是尤里安米兹少尉，你平安回来了吗？为了谨慎起见，让陆战队员登上驱逐舰进行调查，马上跟修伯利安号联络。 指挥官， 看样子真的是有天敌存在。迪马特、亚斯提、阿莫利兹亚，再来就是兰提马里欧，为什么他总是在我就要获胜的时候出现，故意干扰我呢？吉尔艾斯，如果你还活着的话，我相信你一定不会容许杨威利这么的横行。 离开战场的帝国军移动了2.4光年之后，到达甘德尔瓦恒星系，占领了第二行星乌瓦西。以后同盟所有领土全都落入莱因哈特手中时，这里将会成为重要的军事据点。 成功反击帝国舰队的杨威利终于回到了海尼塞，跟尤里安重逢。大家商量怎么让同盟起死回生，决定在杨的领导下跟帝国决一死战。下一集《银河英雄传说》，黎明前的黑暗，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